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10集，故友相逢。远处白墙黑瓦的太学已经映入眼帘，门口偶尔有几个路过的年轻人翘着脚张望，这些估计都是即将入太学的学生，这是提前来看一眼，熟悉一下附近的环境什么的。众人来到太学门口，就见有几个黄城军在把守，果然太学加强了戒备，黄城军自然不会拦阻展昭他们，就说林夫子刚到，还带了个没见过的年轻人。众人刚才听淳华说了，也知道林夫子家突然来了个外人，都有些好奇。除了包岩他们，其他人还是第一次来新造好的太学，一进门还真是吃惊不小。 哇、比原来的期盼好多哦，难怪昨天皇皇说花了好多钱，让看着尊尊千万别让他摸太学的墙。 小四子边说边倒退着走，砰一下撞到了个人，回头一看两条大长腿，于是小四子扬起脸。小四子扬脸看被他撞到腿的人，而那个人也在低头看他，两相对视，小四子眨了眨眼。 这个人不认识呢。 那人也眨了眨眼，开口： 团子。 啊。 那人蹲下盯着小四子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扑一声笑着捶膝盖。 好圆，好像西园斋的唐不甩。 众人默默扬起脸想了想，西园斋的唐不甩是驰名天下的点心，开封当然有分店，说起来他家的唐不甩和天下的唐不甩一样，都是滚圆的，唯一不同的是西园斋的唐不甩上总是捏出两个粉红色的小耳朵，于是看着像是只滚圆的胖兔子。被这么一说，众人下意识就去看小四子，脑中莫名蹦出两个字儿：好像。庞玉和展昭没忍住笑出了声，然后就见小四子一回头，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团子的眼里有杀气。团子生气的后果是什么？展昭等人就见小四子小圆脸涨得通红，那样子像是准备要憋出几句凶一点的话来，可是憋了半天，小家伙最后捏着拳头闭着眼睛对跟前的人喊了一声： 你讨厌。 说完小四子赶紧跑去展昭身后躲了起来，而再看刚才逗小四子的那个年轻人，这会儿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。展昭回头瞧了瞧扒着自己腿躲在身后的小四子，也有些无奈。白玉堂伸手将小四子抱了起来，瞧了瞧他鼓着的腮帮子，摇头： 这娃倒是真心跟唐不甩一样软的，一点武力值都没有，公孙自己跟个刺猬似的，怎么把孩子养成这样？ 小四子捏着手指都不开心，瞄了对面的凌霄一眼，将他归类到坏人。展昭想伸手去抱抱他安慰一下，小四子搂着白玉堂回头瞄展昭，那意思你刚才笑了。白玉堂也抱着小四子往一旁挪开两步，挑着眉看展昭： 让你笑了，团子很记仇的。 哎，这要怎么哄好呢？ 于是众人都去瞧这会儿直起身来站在对面的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十八九岁，看着不怎么修边幅，不过样貌出众，而且功夫也不错，于是众人都看欧阳淳华。淳华点点头，那意思这个就是昨晚上看见的林夫子的外侄。站在众人面前的的确就是凌霄，凌霄刚跟林夫子一起来了太学，正在参观中，不料突然被个小娃娃撞了，低头一看忒可爱了。见小四子生气了，凌霄对他招招手，抬手扔了样东西过来， 白糖伸手一接，就见是一枚白瓷的小兔子扇坠。白玉堂将扇坠在小四子眼前晃了晃， 要吗？ 小四子瞄了那小兔子好几眼，最后搂着白玉堂一扭脸， 不要。 林霄又伸手到腰包里翻了翻，又摸出了一个扇坠丢了过来，这回是只小黑猫。小四子瞄了那对扇坠一会儿，伸手拿过来了，又瞧了林霄一眼。林霄对他笑嘻嘻，明显讨饶的样子。小四子想了想，勉强将他先从坏人里面排除。展昭好奇地看林霄的腰包，林霄索性伸手从随身的腰包里抓了一把出来，就见都是扇坠，各种小兔子、小猫、小耗子。众人盯着他看了良久，庞玉就开口问：“ 哎，你是卖扇坠的还是管小孩的？”“ 这不是扇坠，是伞罐，我卖伞的，给小孩的伞上挂些东西好卖点。”“ 哦，感情是卖伞的。” 展昭盯着凌霄手上的一把看了一会儿，伸手：“ 给我个白老鼠。”“ 呢？”“ 有螃蟹或者是馒头吗？”“ 伞上挂螃蟹和馒头。” 包岩犹豫了一会儿，拍了拍庞玉：“ 找找有没有黑熊。” 白玉堂无奈摇头，小四子伸手把那个小黑猫给他了。等林夫子从书房走出来的时候，就见院子里闹哄哄的，众人正围着凌霄要伞挂呢。“ 哎呀，已经处熟了呀。” 林夫子正笑呢，却突然呆住了。正在一旁欣赏那个小白老鼠伞挂的展昭转脸看他，就见老头双眼直直地盯着不远处，满脸的震惊和疑惑。展昭顺着老夫子的眼望的方向看过去，就见院中一棵银杏树下，吴一霍正靠在树旁，手里拿着本刚才放在石桌上晒的书，正漫不经心地翻看。展昭又回头看了看林夫子，就见老爷子花白的头发、花白的胡子都随风轻轻地晃动，眼神却是定得出奇，直愣愣地看着病书生。白玉堂也看到了，微微有些不解。这时展昭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吴一霍抬起头，正看见林夫子看着他，倒是眼愣了愣，两相略一对视，展昭就听林夫子喃喃自语：“ 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啊。” 而同时吴一霍脸上的疑惑瞬息而过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点点惊讶以及浅笑。“ 呵呵，原来是子善啊。” 众人默默地对视了一眼，林夫子字子善，认识他。再看林老夫子，呼吸都开始急促了，捂着胸口一个劲儿喘气。包岩赶忙去扶他，心说这老头又激动了。庞玉摸出公孙之前给林夫子特制的凝神香来，这香他们几个几乎是人手一瓶，因为林夫子实在是容易激动，而且太学也太容易出事了，万一又出什么事儿，老头又上火，就摸出这凝神香来给他闻一闻，免得中风什么的。不过林夫子摆手表示无事，然后对一旁好奇的凌霄招手：“ 酒，昨天让你藏起来的那半坛子酒呢？ 你不说等生辰了喝吗？”“ 拿出来拿出来，喝完了死了都可以了。” 老头乐得跺脚，众人都斜着眼睛看他，大白天的开始说胡话了。林霄去将酒拿了出来，展昭眯着眼睛好奇地看那酒坛子，闻着味儿就是好酒。“ 上等竹叶青，杭州瞿家酒坊的陈酿，一年只出50坛，不卖钱得拿好东西换。”“ 你倒是清楚啊。” 林霄看了白玉堂一眼，心说这个是行家呀。林夫子给几个小的介绍了一下林霄，说是以后一起读书，所以要好好相处，说完就把他推给众人了，那意思小孩子一边玩去。 他自己则是捧着半坛子酒去跟武一火坐下喝酒，那样子老交情了。展昭摸着下巴好奇不已， 他俩认识的吗？ 岁数应该差不多吧。 展昭点点头，随后又问身旁同样好奇的林霄， 那酒还有没？ 就两坛子，另外一坛路上喝完了。 哎呦，这曲家酒坊的掌柜可挑剔了。哎，你拿什么跟他换的？他竟然肯给你两坛酒。哎， 散。 闻言展昭就瞧白玉堂， 弄他两把伞收藏先，指不定哪天路过杭州呢。 白玉堂失笑，不过这酒的确难得。再看那头坐在银杏树下的林夫子和吴一霍，相谈甚欢的样子，果然是老相识。展昭越发好奇，他没听吴一霍提起过他俩认识。白玉堂拍了拍还发呆的展昭， 我们不是来问林夫子线索的吗？ 展昭倒是也想起来了，就跑过去戳戳林夫子。 夫子，你一会儿叙旧呗，我先问你个事情。 什么事儿？ 写意画馆的谢逸婷，你熟吗？ 一点都不熟。 林夫子皱眉摇头，众人都在一旁听到了，果然关系不好。 他昨晚叫人宰了。 什么？谢逸婷死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嘿，小馒头， 他，又死了你，那么大声干嘛？ 哎，你干嘛呢？那么认真？ 哎，我在帮编剧姐姐写剧本。 他人呢？ 他说他写不出什么船，自闭了。 船？ 哎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 这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不知道。那啥，你把你写的拿来我看看呢。 哦，喏，这儿呢。 欢迎订阅分享。哎，你这也太死板了吧！哎，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话。 不然你来。 哼，看我的。各位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、弟弟妹妹啊，天书不能白嫖哦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打call，一键三连。